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来到了北京，访到了我大家非常喜欢的张立凡老师。张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好，春雨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没有，张老师请多关照。张老师真的是长期非常非常够义气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当我们节目的自干舞。然后我们也真的是非常感激。其实听众朋友也特别喜欢张老师，张老师总是能够一语中的，直接事情的本质。但是我们就很好奇说，因为很多时候张老师他有一些预测，可能一开始大家会有怀疑，最后都变成真的了。张老师到底是有内部消息呢，还是说有什么样的方法，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逻辑分析的体系，能够把很多事情都预测成真了？跟您学历史有关系吗？ 有关系 啊。 其实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其实你要仔细理解，就是其实历史上所有的事情都可能在当代史或者都可能在时事中找到过去的影子。所以那个如果你熟读历史的话，你就发现很多事情是重复的，每隔多少年可能就会出现一次。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学历史的好处就在于你能经常能够把一些个过去的事情跟现在的事情联系起来。所以美国有一个学者，著名的一个汉学的学者叫石景谦，他提出一个概念就叫历史侦探学。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当然他所说的还是一种就是历史的方法，就是你通过层层的剥离，最后能够找到那个事件的内核。当然我呢也有另外一点理解，就是说其实很多事情你用历史的方法来分析的时候，你就发现它现实中跟历史有非常多的联系。特别是像我们这种中国这样比较有悠久这个文明传统的国家，所以你就会发现好些故事隔些年就又来一遍。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就是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最重要。当然可能还有就是跟我自己的爱好有关系。就是说我比较喜欢用一种这个历史的方法来解读现实，这个可能是我的一个视角。那么我这视角呢，基本上一个观念就是叫做历史是流动的现实，现实是凝固的历史。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事情可能明天就会进入历史。但是呢你有时候很难就是说拿一个历史的眼光来看今天的事儿，所以我一般来讲我都是尽量往后靠。就是我观察这个事情的距离，我会往后靠，就是我尽量拉长我跟这个要观察事物的那个这个聚焦点，我要拉长。这样呢可能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很主张就是把现实的事儿放在一个50年以后或者100年以后的视角来看它是怎么样的。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所谓大历史观。 那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学历史的呢？ 当时就是好奇，因为我小时候吧，当然这个因为我父亲的关系呢，我经常看见一些人，就是会碰到这个人那个人，每个人都有来历， 对 啊，都算是人物吧，然后每个人都有他们的故事。我那时候呢就是在家里就爱翻，先是小就是翻各种画册。这种画册呢往往是那种会议的册子，比如说第一届政协它有一个纪念册，这上头所有人的照片，然后他们的身份都有。我就会问老爷子，我说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儿？ 他可能就会一个一个跟我讲这人怎么回事，那人怎么回事，有些评论，逐渐的我就记住这些人。然后有时候跟着他出去呢，也会碰见这碰见真人了。碰见真人了呢，然后后来又是什么呢？政协他出一套书，叫这个《文史资料选集》。 嗯， 这个呢是60年代吧，反正是周恩来总理，他就提倡这些人、这些当事人写这个历史，于是呢就开始出这个出这种内部的灰皮书。那个时候呢，反正是你要能看到这些灰皮书，当然其他单位也有，就各种的灰皮书，但是政协文史资料这个是最好看的一种。 嗯， 因为呢它全是各种人物讲他们自己所经历的这些人和事儿。 嗯，那您觉得在那个年代的那些人物跟现在的这些可能我们所谓的政治家们，他们是不是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很多人其实现在都在怀念民国那个时期，说民国可能是中国近代史上文化的一个高峰，但是在现在反而没有了那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感觉。您觉得造成这种人物的不同和时代的不同背后最大的原因在哪儿？ 这个民国呢，它其实就是我一直讲，我说那一代的人不可复制。不可复制是因为已经没有那样的历史条件，也没有那样的文化背景了。 嗯， 因为那一代人啊，比如说从清末到这个到这个20世纪上半叶活动的那一群人啊，他们是在一种中西文化对撞的这么一种大背景下，就是所谓叫面临这个3000年未有之变局，在这么一种情况中，他这个文化中西文化的这种互动之下出现的对这一群人，所以你看他们小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受的还是传统的教育， 对， 然后呢他们又接触了这个很快接触了心学或者西学这一套，所以他们的这个成长背景和教育背景跟我们现在不一样。那么当然那个时候出现的比如说两种，一种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种是就是全盘西化，基本上有这两种主张的纷争啊，其实就是民国的文化史基本上是在这两个主题下进行。 对， 但是到了1949年以后呢就变了。变成全盘苏化了。 对 啊，变成全盘苏化以后，这个面儿一下子就收窄了，而且他的教育也是全盘苏化，因为那个时候50年代出现了一个院系调整。 对， 就把所有原来的这套新式教育或者西化教育的体系把它完全给摧毁了，再造了，然后这种再造呢就形成了一个生产线，它就是一种比较实用主义的生产线，就是按一定的生产标准来生产产品，它也不主张独立思考，也没有多元的这种文化氛围了。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最大的区别。 像这种多元文化氛围可能是不可复制的，您刚才也说过历史总是在重演，其实今天我们也面临一个问题，很多人主张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后有些人就主张全盘西化，其实好像我们又走在了这么一个十字路口上，当时就像您说的后来选择了全盘苏化，但是现在可能领导人他们也有很多大的这种意识形态的问题要解决，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在今天站在这个时间点上选哪一条路会更好一些？ 我们现在和50年代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50、60年代一直到这个70年代80年代，就是改革开放初期都还没有互联网。 对， 但是现在呢这个互联网在90年代后半期在中国逐渐普及以后，这个文化的多元的现象就重新出现了。 嗯， 所以你说民国它的多元，它是因为工业文明或者这个商业文明跟这个农耕文明的这种对撞。那现在呢是另一种，就是互联网的这种文化，它跟我们原有的这种一元化的啊这种这个思想或者意识形态体系，它发生了这个冲撞。 对， 但是这种冲撞呢现在还没有结束啊，所以我想可能我们还把它放在这个，我说就放在一个这个比较长的一个历史阶段来观察的话，这个阶段还没结束。 嗯， 还有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它会有文化的文化上的这种裂解呀、或者是解构啊，这个还没完成。 嗯， 但是我想已经不太可能维持原有的那种价值观了。就像李光耀先生，比如我们现在我们的领导人很欣赏新加坡模式， 对， 甚至于也这个欣赏所谓亚洲价值观，就李光耀在1994年他提出来的这个亚洲价值观。但实际上你看到2003年这个达沃斯年会的时候，李光耀实际上已经放弃了他的这个亚洲价值观，但现在仍然还是有很多人在说。 嗯， 为什么他会放弃呢？就是他发现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就是互联网出现了。 嗯， 所以呢这个这个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全球化，可能这个互联网的出现会导致这个文明的这个全球化。 嗯， 至少是文化上的全球化。这种呢就是说它会变得非常多元，任何一种声音或者一种意识形态都不可能这个控制和主导所有的人。 嗯， 但是呢可能我们就是要看这个领导人有没有这样的智慧和这样的这个历史上的对历史的这种认识。 嗯， 如果他们具有这种认识，他们就会发现原来的一套需要有所改变。 嗯，您原来是在社科院做历史的研究工作，后来出来做了一个独立的历史学家。在社科院工作的时候和您现在这种做历史的视角最大的区别在哪？ 原来在社科院嘛，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因为你是拿着国家的俸禄， 嗯， 所以呢就是让你干什么活你就得干什么活，那么你不太可能就是完全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去研究某个课题。 嗯， 所以呢现在的不同呢就是你不太就没有人给你派活了。 嗯， 就是你自己是你自己的主人，然后呢你对什么问题有兴趣你就去研究这个问题。然后呢可能原来呢也有一些个便利的地方，比如说过去你在社科院你查资料方便， 对， 然后你要查档案也方便，开个介绍信呐、什么的，这个就查了。 嗯， 那现在呢，当然你就这方面的便利，就是说体制内能给你的这些便利就没有了。但是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互联网出现了， 嗯， 就是你还可以有另一个途径去获取资讯，而且这个途径虽然可能不像那个。像这种档案馆或者图书馆那么的这个好像它是物理的存在，现在呢你是在虚拟空间中去找这些东西，但是你也能找到， 但是也有一堵虚拟的墙 啊。当然，而且还有毕竟有很多档案是不开放的， 对对， 所以呢它但是这个不开放档案这一点呢是所有的研究者都面临的共同的问题。 嗯， 然后这个呢也确实影响到了这个学术研究本身。 嗯， 就是实际上现在不光是在人文科学领域，比如说互联网领域这个出现的墙 其实我觉得它本身它还会阻碍中国的科技进步。 嗯， 因为比如说有这个，比如说 Google 不能用了，或者是 Gmail 不能用了以后，就有很多的这个研究者啊，我指的是科技工作者，他们就开始抱怨，因为他们可能他们有一些个项目是，比如说基于某一种框架上，他必须要用 对 这类的东西啊，但是呢，他一下子他用不了了。所以是有的甚至我整个项目就废掉了，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嗯，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听张老师深入的解读。张老师小时候真的见过很多我们今天看来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但是我们可能与那个时代是失之交臂的。很多人都非常的感慨说那个年代真的是很丰富和精彩的。我们只在书上读过的人物，张老师是见过活生生的。记得上次采访您在胡耀邦先生逝世之后，当时您说过说您其实是见过胡先生的，甚至在他葬礼上还吻过他的额头。 也不算小时候了，那时候我已经也快40岁了。我倒是真的小时候没见过他，我见到他的时候其实但是我跟他家里有些来往，但是我见到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下台以后我看到他的样子。 嗯，您觉得 很憔悴。 那个时候他作为一个已经失忆的政治人物，他的这个最大的变化和他原来在位的时候是什么？ 就他的心路历程现在我们没法知道。 嗯， 但是我只是就是观察和推断，我觉得一个呢，他肯定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嗯， 而且我觉得他也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就是当然我们现在一般来讲这个我们看讣告肯定是什么伟大的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家， 对， 然后、这个、 思想者 什么这个政治家，然后我党我军的什么什么，他一般都是这就跟王朝时代的谥号一样。 嗯， 或者庙号。 嗯， 都是很长的一串头衔。其实对他来讲我觉得就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其实可能就是你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人，他跟他们可能从形象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嗯， 就是你光看这人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伟人。 嗯， 但是呢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活力的人。 嗯， 然后他这个有活力呢，就是有时候还也招人诟病，就是说他动作太频繁，就不像个大人物，好像大人物就一定是得要慢条斯理，要端着，他一点都不端着。 嗯， 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比较率性。 嗯， 然后这个是我们在就是他下台以前看到的他，就是非常活跃，甚至你看他到日本访问，就是他和中曾根大家就有一个对比，就觉得他特别活跃，然后似乎中曾根就显得比较的那个拘谨。 嗯， 那么当然也有人批评他这种活跃，说他太没有领导人的样子了。就是这么一个人。但是我自己倒觉得呢，就这样的人可能比较容易，就看你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从政，就是因为西方或者这种靠选举政治的这种社会啊，他就领导人就得有亲和力， 嗯， 然后大家才会投你的票，像我们这儿吧，他就不需要公众来投你的票，所以呢他们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定要有汉官威仪。 嗯， 就是一看就得望而生畏，就得 就得仰视才行。 嗯， 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这个中国的官员或者大人物跟这个西方社会的这个政治家的一个区别，就他不需要讨好这个选民。 嗯， 啊，因为你的票跟我没关系。这个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区别，所以他们的身段就不一样。所以胡耀邦为什么会觉得大家觉得他另类了呢？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他可能并不是刻意要去讨好谁，但是呢，他比较率性，也就是说他不太拘谨于那些个大人物的威仪。 嗯， 所以这一点呢，就是可能公众对他会有好感，但是官场就觉得他这个风度不行。 但是您像胡先生，他可能非常的亲民，很多大人物在您小的时候接触起来，是不是其实你反而也不觉得他们是大人物，看起来其实也是很平易近人的。 因为我接触的这个所谓大人物啊，我有记忆的时候接触的都已经是一些个这个前朝的大人物， 嗯， 或者本朝的那个失意的大人物， 嗯 啊，但是在台上的这种嘛，我觉得他们还是比较端着 啊， 还是比较端着，倒是那个那些比较失意的这个人物吧，他们可能就是这个位置不一样了以后，他可能跟这个周围人的态度就会不一样。 嗯， 他可能会不自觉的或者自觉的就要提高自己的亲和程度。 嗯 啊，当然这个跟学养也有关系。就是我观察，就是这个，因为我讲过，就是说这个他们就民国的那一代人呢，他们有一种气质是我们这个时代没有的。 嗯， 而这种气质肯定是跟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他们的成长环境有关系。 嗯， 他们有时候就既有那种儒者的那种，就是儒家教育的那一套，就温良恭俭让的这一套。 嗯， 这套东西呢，我们这个教育其实已经没这个东西了。但是现在你说让小孩读经啊，什么穿汉服啊，但是他没有那种内在的气质，没有，他们学的都是一些皮毛，学的是一些形式。 嗯， 但那些人呢，他可能是他是从那个自然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所以这个从清末到民初的这一段，他们面临这么一个文化这个对撞的时代，他们后来可能又有那个洋派头， 嗯， 就是他们可能去留洋了， 对， 然后呢，他们又有很多这种这个从西方社会学到的礼仪啊，待人接物的方式啊，和一些生活习惯呢，这些呢，也是我们这个四九年以后这个政权所没有的，这两样都没有。 嗯， 因为毕竟这个是所谓从草莽起来打天下。 嗯， 他来不及建立一套就是自己的这种他的这套文化体系啊，或者党文化呢，这个他也不可能有这么厚的历史积淀。 嗯， 当然我们看就是我接触到的一些党内的知识分子啊，老的这种也是高官了，还是蛮有风度的，也还是有，这个比如刚去世的这个张晋夫这个老先生，哎，我觉得就是我跟他的接触来看，我就觉得他确实是有这种学者风度的领导人。 嗯， 啊，但是这样的领导人不是特别多，有很多这种他可能本来是军人出身的，啊，或者是这个从红军时代这么过来的， 他可能他就没有机会去学习啊，正是因为穷他才走上了这个革命的道路。但是革命成功以后他很快就工作了， 嗯， 身居高位了，然后呢他可能更多的是他指挥军队时候的那种养成的习惯。 邓小平先生他原来早年也在法国留过学， 对， 其实也接受过这种西式的教育，像现在的改革开放体系就是在他的主导之下建立起来的，并不是完全的像西方那样子是一步到位的开放的。其实我们也知道现在中式的这种道路也有很多瓶颈，就像我们现在社会面临的很多问题一样，谁也不知道这条道路能走向哪儿。这算不算是一种历史的重演？因为中国在王朝的历史上也几次面临过开放还是要保持自己的选择，像在唐代，像在清代，对眼下的中国来说有什么教训和历史经验是可以学习的？ 反正我感觉这个大国转弯比较难， 嗯， 就是你文化积淀越深厚，你要想这个社会转型，就像中国这样一个号称5000年文明古国， 嗯， 你想要转型，我觉得它的难度比像越南那样的国家要大得多， 嗯， 甚至你在追溯这个明治维新的话，它也比像日本要转型这个要困难得多。日本应该说是从文化上来讲，它是解决这个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解决的应该是最好的一个国家。 嗯， 啊，就是我们看这个，虽然他学习西方很成功，但是他保留自己的传统，重视和保护自己传统，他做的也很到位。 嗯， 而且这个日本的很多他的这种文化传统一直能够传承下来，而我们现在好像看就明显的有一些文化是这个就失传了，或者是就没法更续了。 嗯， 这个情况就是还是归结到就是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这个老课题上来。 嗯， 那么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中共的领导人他可能还是在基本上是在这个框架之下来这个领导国家。 嗯， 所以呢他可能就是我们看当然邓小平先生啊，他跟这个毛泽东的一个不同，就是毛泽东他很不幸，我觉得就是他当年其实他已经筹得了一笔巨款， 嗯， 然后可以跟大家一起去留这个去勤工俭学， 嗯， 但是他没有去。我觉得从这个毛泽东的这个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在他成长过程中他缺了这一环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嗯， 但是这个就后来影响到他的治国的这套思想。所以我们看这毛泽东，我们看就是从照片里看他的书房里堆满了古书。 嗯， 然后我记得我在近代史所工作的时候，有一天科研处给我一封这个英文的信件， 嗯， 让我翻成中文。我一看呢，是国外的这些研究毛泽东的这些个学者，有好几个人，他们一块儿来， 嗯， 然后呢，他们提了一些要求，其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要求，就是他们想，看毛泽东的藏书， 嗯， 然后并想把它给编目，当然这个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由社科院就实现的事情， 嗯， 但是呢他们很注重就毛泽东的知识结构， 嗯， 就是这种知识结构对于这个就是你作为当成了国家的这个领导人以后，你的知识结构决定了可能你的治国模式。 嗯， 那这一点上我们就看这个邓小平先生 他跟毛泽东的不同，可能就是得益于他早年这个洋插队的这个经历。 嗯， 就他见过这个世面。 嗯， 那后来当然他又去访问美国，他也见识了就是美国的这个经济和美国的西方文明的这套，这是后来他复出以后，这个他也有这方面的，我觉得这两个东西都对他有冲撞， 嗯， 所以后来在他掌舵的时候，他能够就是毅然的这个打开国门，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当然也与可能我觉得李光耀在这方面可能也对他在某种意义上李光耀可能真是他的也是他的老师。 嗯， 就是因为李光耀的这个成功在新加坡的成功可能也给了邓小平一个很大的触动啊，而且我感觉就是要说和平演变，李光耀真是个和平演变的高手。 嗯， 就是他就是美国想要改变中国都没有他的这个能力这么大。 嗯 啊，而且他居然就说服邓小平停止了输出革命。 我们休息一会儿再听张老师讲讲他以前经历的那些故事。Radio, 欢迎回来。像您刚才说的，邓小平先生他有这种洋插队的经历，您小时候接触到的很多大人物他们应该都或多或少有洋插队的经历，但是您提到说有些前朝的大人物，有些是已经失忆的大人物，造成他们这种失忆的原因是跟他们自身的经历和理念与当时的那些主导中国发展的这些领导人他们有不同，还是说因为当时大的政治环境造成的？ 两方面原因都有。一个呢，就是说当然共和国建国的时候是一个通过一个共同纲领， 嗯， 其实这种情况就是说他当时毛泽东在一届政协闭幕的时候他喊了三个口号，其中一个万岁是联合政府万岁， 嗯， 所以在49年成立的时候是一个联合政府，但是现在你从历史上看，任何联合政府都是不长寿的。 对 啊，这个在十月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也建立的其实也是一个联合政府， 嗯， 但是布尔什维克很快就把什么社会民主党人、立宪民主党人都给干掉了， 嗯， 最后变成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之政。那这个西方在这个就是欧洲国家在战后在二次大战结束后也有很多的联合政府出来， 嗯， 出现，而且共产党都入阁， 嗯， 但是慢慢的这共产党也都被排除出了这些政府， 嗯 啊。然后在东欧又是另一个情况，就是说可能原来有些同盟者，但是逐渐的都被这个共产党给排除了。所以好像这种每个政党对于政权来讲都有一种独占性的冲动， 嗯， 像宋楚瑜先生现在提出的这个联合政府的口号， 嗯， 我估计也只是能管一段时间的用，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对， 嗯嗯嗯。然后你说的那些人呢，他们可能是当时就是在心态上他们认为真的会有一个联合政府， 嗯， 然后他们就来了。然后当时包括所谓国民党的一些个内部的反蒋的人物他们也来了， 嗯， 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他们的一个基本想法就是要国共两党共同主导中国的这个未来的政治格局， 嗯， 嗯， 就是他们的一个基本想法啊。后来但是毛泽东很快就做出了否定的，就是说这个中国的革命这个领导权必须是由共产党来领导啊。那么后来大家也承认这一点，但是呢还是有个联合政府， 嗯， 但是后来就联合政府也没有了啊。实际上到但是一直没有正式宣布说什么时候联合政府结束的，但是实际上从这个过渡时期总路线什么对资改造到反右以后，这个联合政府也只有一个形式了。 嗯， 最后结束是结束在什么时候呢？1989年好像出了一个十几号文件， 嗯， 就规定了这个中共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 嗯， 在那个以前，很多民主党派还有一个错觉，以为他们自己也是执政党。 嗯， 所以呢，就是叫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嗯。 那这些领导人，就是说我见到的这些人物呢，他们有的之所以被抛下车了，就是他们这个脑子没转换过来， 嗯， 就是没就当时流行那句话叫没认清形势，啊，就是共产党这个一党执政，在当时来讲就是一个必然要发生的事情。然后你们老多嘴多舌，这个呢就肯定就得请你下车。 嗯，但是在他们失意或者说他们退下来之后，他们的日常的生活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吗？他们生活的 那个时候就是维持一个体面还是有的。 嗯， 这个只限于这些所谓毛泽东讲的叫头面人物。 嗯， 就是还维持一个体面。但是肯定生活待遇有下降， 嗯， 这个你犯错误了，你这个降级这是肯定有的。原来有专车，可能后来就这个没有专车了。什么到所谓困难时期，不是你看张一和的回忆录上说，干部分为什么肉蛋干部， 嗯， 和这个糖豆干部。就是共鹰的这个等级就不一样了。 嗯， 就是肉蛋干部，他是每个月可能有一定数量的猪肉和鸡蛋。 嗯， 然后糖豆干部就是白糖和黄豆。 嗯， 就是这个就是区别 啊。 嗯嗯嗯。 但是他们本人的心态呢，有没有因为这些事情发生很大的影响？ 那当然有啊，这肯定有落差呀。 嗯。 而且你不要说每个人都是圣人，有好多人也不是圣人，甚至还是小人， 嗯， 这都有。 嗯， 所以你不要说，为什么我讲不仰视他们呢？就是他们有时候他们的表现也不是很让人看得起。 嗯 啊，这个可能一开始这个参加政权的时候就打算是要分一杯羹的。这种心态也不是没有， 嗯， 啊，就是我来入股来了，然后我要分一杯羹，这个心态我觉得是有的。然后呢，这个分不着羹了，或者羹少了，然后这个心里头觉得有落差，这个很郁闷，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嗯，那有没有心态比较好的，或者说具体的例子呀故事呀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这心态比较好的我见过的，就是说所谓有点宠辱不惊的啊。 嗯， 宠辱不惊的比如张神甫先生我觉得就比较好。 嗯， 一个呢他这个他应该是这个中共创建时的元老。 嗯， 我们都说1921年建党，其实可能真正组党可能从20年就开始。那当时就是这个陈独秀和李大钊， 嗯， 第三个人可能就是张神甫了。 嗯， 然后呢这个他自己讲他那时候 他要发展的第一个党员，他后来发展成的第一个党员是谁呢？是张国焘。 哇 啊！这好像都还是在1921年这个所谓七月的之前的事情。 嗯 啊，那么但是他后来在中共四大上他又退出中共。 嗯， 因为跟张太雷的争执他退出中共，然后呢他又是这个各种的民主运动他也都参与，包括实际上129运动，其实129运动中共是不能到前台来领导的。 嗯， 那前台出头露面的人是谁？是他还有他太太刘青阳啊，就是他一直跟共产党合作。 嗯， 而且他还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 嗯 啊，就是说这么一个人物，但是后来49年以后他就很受冷落啊，很受冷落呢当然就是因为这个他在北大图书馆的时候跟这个毛泽东有点过节。 嗯 啊，就是毛泽东呢他那个时候当图书管理员就得抄卡片，抄卡片得是规规矩矩的字儿啊。 嗯， 然后呢毛泽东呢写字儿呢就是比较的龙飞凤舞，这我们看哈毛体书法我们就知道，我们想象他可能也不太可能按抄卡片的那个规范来写字儿。 嗯， 然后张申府就让他重抄啊，当然这是一个早年的事儿啊。然后他跟我讲他说还有一件事儿是40年代好像就是这个重庆谈判的时候毛泽东来他们又见面了。 嗯， 见面了，然后这个他送了本自己的书给毛泽东，毛泽东就他这书上写了润之五兄什么这个指证啊还是什么，说这个毛先生看了以后不太高兴啊。然后呢再有就是到48年49年的时候他在楚安平编的这个观察月刊上 嗯 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呼吁和平。那个时候共产党已经快胜利了。 嗯， 他呼吁和平这个毛主席就很不高兴，所以到后来这个中共中央到西柏坡的时候这个就没请他去。 嗯， 让刘青阳就他太太去了，然后这个去了以后待了半个月，别人都被接见了，刘青阳没被接见。然后刘青阳是邓颖超的好朋友，就去问邓颖超，邓颖超说这个申府先生写的这个、那篇文章主席看了很不高兴啊，说你得有所表示才行。然后刘青阳最后就发了一个声明，就是跟张申府断绝关系。所以49年以后呢，就张申府一直就是在这个在图书馆，这个北京图书馆当个3级研究员。 嗯， 直到毛去世以后才给他安排这个全国政协委员。但是好像这么多年他怎么过来的，他就是靠他就是爱读书，所以你进他的屋子这个满墙满架全是书，中文书西文书非常多。当然文革里头他受的磨难比较少，因为他毕竟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当然他也被打过右派什么这些别人经历的他都经历过了。 嗯， 但是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他是一位哲人，就是他跟梁漱溟先生有些相似，就是他们这种哲学家可能他对事物 都已经是看透了。 嗯， 所以我就感觉他对于这个世间的这些盛衰荣辱啊，他就看得比较淡啊。这个甚至好像梁先生在这点上都还不及他。 嗯，您应该是接触过很多很多像张先生、梁先生这样的人物。您觉得在您的成长过程中，他们对您的影响大吗？嗯， 哎呀，梁先生，我想起来就特别遗憾，就我有好几次跟梁先生就是当面请教的机会，我自己就给错过了。 嗯， 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没把这些老先生，就因为老经常会见这些老先生， 嗯， 就没把这些老先生当成偶像来追。所以呢，这个就觉得反正他是我爸一朋友， 嗯， 就但是呢，其实这些人可能是。如果你向他请教的话，可能你会很受益的一些人， 嗯， 我就给错过了。其中最遗憾的还真是就是梁先生， 嗯， 当然其他一些老先生，能让我这个成长中比较受益的，其实就是我那个《君子之交如舍》里写的，这个康通弼先生，这个就是康有为的女儿，这个老先生他的这个，他们都是老派人，就你进他的家，进他的房子，你看他穿的衣服，你绝对不会觉得是你身处在文革时代，他还。就像是民国时代的人，他穿的衣服，他说的话，然后他家里的环境给你的感觉，就像是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当然说他们做人有他们有他们独到的地方。就是说，什么事情是就是交友之道，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对落难的朋友的态度，这点我就很有感觉，就是说他不会因为说你在政治上失意了，他就这个人情冷暖这个世态炎凉，他就不跟你打交道了，不会。他会继续，他也不会过分，但是继续和平常一样跟你来交往，来关心你等等等等，他这些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做不到，现在很多人都是以利相交，这个跟我对我没好处了，我就不理你了，这种就是做人之道上，我觉得我很受这些人的影响，就是特别是到文革中间啊，有些人我偷偷来看我父亲，或者我父亲派我偷偷去看哪个叔叔伯伯，反正就这种事情。我觉得他们之间有一种心灵上的这种沟通，包括比如让我带什么画什么画，说的那些话，都是话里有话。当时我都不明白，都是事后好多年，可能我才想明白。他们其实要表达的是什么？ 我们休息一会儿，再听张老师讲他以前故事。U Radio Modern Radio。张老师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比较动荡的几个年代，像反右派，像文革。包括像后来80年代的改革开放，那其实在这几次大的社会变革中，您对整个社会的观察，您对这些大人物的观察，您觉得最大的所得是什么？ 最大的所得就是我已经用一种平常心来看待各种变故。就是说 我都把现在很多发生的大家觉得很不可理解的事情当作一个过程，而不是当作一个结果。因为比如我们碰到的一些不可理喻的事情，哎，它可能在这个社会进步了很多年，前进了很多年以后突然又出现了。当然我一想，哎，反正一个是历史上这种事就有，我们见怪不怪。第二一个就是这种事情它肯定会过去，所以你现在经历的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你不要把它当作一个终局来看待。这个现在都在讲新常态，其实我是那个一直心里有一个常态，就是这个可能也是跟那些前辈们学的，就是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以后，这个盛衰荣辱已经很看淡了。你骂我一顿也好，或者你把我的这个博客和微博都消灭了也好，当然这个你比如说对一个有些知识分子来讲，他的文字他的作品可能就是他的一切，这个他一辈子就在这儿码字儿，然后你突然把他的这些东西给消灭了，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他来讲，在比旁人来看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在他自己来讲可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我就没这感觉，我就觉得，哎，我那时候就讲，我说我现在就好像是漂浮在空中的一个幽灵，然后呢，我在自己的尸体的上方看着这我的朋友们在哀悼我，啊，哀悼这个你的这个你被消灭了，但是呢，我自己有一种幽默感，我觉得就像那个人鬼情未了那个片子一样，我可能还真的有好多话想要跟他们说，想要提示他们，但是我说不了了，因为什么呢？我在互联网上不能说话了，但是呢，我又有一种黑色幽默，就是我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呢，就是。可能这个我就是一个漂浮的这个幽灵了，但是呢，其实这个就像是一种轮回吧，因为这个我们经常讲这个叫濒死体验，好像现在也有很多实践中的例子也证明这种濒死体验是的确存在的，当然我不知道，从宗教学意义上我们怎么来解释这个东西，但是呢，我经常想可能是有灵魂的，而且那个我的灵魂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消灭的，所以那个消灭点文字什么的不要紧。 其实感觉就像是作为一个第三方来观察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 对，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客观和理性的视角，但是很多时候人身处在变革之中是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像在文革当中，在反右当中，其实有很多人性上的讨论，到今天我们都在思考说为什么在那样的环境之下很多人忽然就变了，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也在想说很多时候是人们身不由己，还是人们想去做这个事情，只是恰恰在这个政治变革下给了你一个舞台。您作为一个过来人，您觉得那个时候的这种心态上的变化是大家说的像魔咒一样每个人都会变化呢，还是说其实是有些人他内心的这种原始的欲望来作祟，把他内心最真实的这种想法表达出来？ 其实这中间可能有一个公约数的问题，就是说一个是这个残酷的现实来了，然后呢你选择是玉碎还是瓦全的问题， 然后呢，那个你要选择玉碎，反正你就离开这个世界。你要是对这个世界还抱有希望，那么你可能就选择暂时妥协。 嗯 啊，但是这种暂时妥协有可能也会改变你自己，最后你可能就真的被那个强大的东西给俘虏了，就变成了一个就被他洗脑了。 嗯， 然后你就真信了，这种可能也是有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其实有好些什么当年的右派后来也变成左派的也有， 嗯， 而且还特别的左， 对， 这种情况也有。当然我其实对左派右派我没有什么特别的那种，我没有认为右派就特别好，当然大部分人可能比较好，但是中间也有品质不好的。 嗯， 但是左派我也认为他们有时候他们可能僵化，但是他坚持他自己的东西，坚持自己信念，这个也有让人尊敬的地方。 嗯， 所以从那个历史长河中你看一个人物啊，就是我觉得不能有标签或者是有特别绝对化的一个判断。人一个是会变化，比如说这个某一位艺术家，哎，现在大家突然这个指责他说你跟以前怎么不一样了。我觉得这个就一个人换了环境以后他可能是会有一些不一样， 嗯， 但是他是不是还有他坚守的东西，还是呢他就彻底的变成另一个人，这个你必须要观察，可能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才能下一个结论。因为我们现在看有好些人他变化挺大的，你比如说邓小平先生，他当年在这个在四川在西南搞土改的时候，他也是非常这个坚决的这个残酷斗争这一套他也是搞的。 嗯， 那个时候我父亲在西南土改工作团当团长，然后他们西南军政委员会就是批评他们，说他们搞和平土改，就是他们认为这个土改就是要有暴力的。然后你再看这个邓小平先生后来，其实他也不是一个就是属于提倡思想自由的人，在反右的时候也不是那样。 嗯， 其实就是反右虽然是毛泽东发动，但是主要的执行者是当时的总书记啊，但是可能文革给了他很大的教训。 嗯 啊，可能使他就是文革他在江西的那段岁月，他可能会反思很多事情，反思这个体制的弊端，所以呢后来他做出这个就是改革开放这一步。那这个我们到今天来讲，他真正奠定他这个人的历史地位其实就是这一点，就是他这一段。当然他之前或者之后还是有很多可能未来在历史评价中会受批评的事情，但是呢他这一点就奠定他一生的历史地位。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评价一个人也是如此，你不要看一个人因为环境的变化啊，因为这个逆境的到来而发生的一些个暂时的变化，我们最终还是讲这个盖棺定论。 嗯，好的，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张老师。我觉得大家可能今天也还没听够，时间限制，今天只能到这儿了。当然如果大家想要给张老师留言，也可以在我们的微博上留，我们也会转告。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